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呀，中央人民政府以北京西城区三里河为中心，建了各大部委的办公地。你像原国家纪委、原国家经委、商业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国家科委、原一级部、原二级部、原五级部等多个部门。这些个部门呢，就在周边呀、建成了机关宿舍。三里河一区被统一称为纪委大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月坛楼。当然我们说的纪委呢，是原来的计划委员会，也就是后来的发改委的前身啊，可不是现在说的纪委纪律检查委员会。那这个月坛楼的前世今生到底如何呢？这些个家属楼里也曾经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明两天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讲讲月坛楼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当然这故事啊是杜撰的，但是杜撰的故事也可能有真实生活的影子。咱们说到月坛楼的纪委大院啊，那是始建于1953年，它整体布局呢学习的是原苏联街坊式的那种合围布局的住宅，一个大院分割出若干个自然的小院落，小院落围绕着大院落，错落有致，别具特色。整个纪委大院呢是由211个楼门的三层住宅楼和29个楼门的四层住宅楼组成。可惜呀、在大规模的拆迁中，这个中苏风格交汇的宿舍建筑群体几乎已经是荡然无存了。原来呢，坐落在大院西侧的有两个四层楼房的小院落，自成四合院，占地不大，方方正正的，俗称啊叫南建委北建委。南建委现在已经被开发建成了高档酒店了，哎，幸存的北建委保存的还比较好。这个前两年呢也在准备拆迁，但好多人认为这儿应该是作为国家级的这个文化遗产应该受到保护。从人文价值上讲，在这几十年里啊，它时间好像并不太长，你看1953年开始建的，但是这个大院住过很多的名人啊，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薛暮桥、马洪等等都在这儿住过。北建委这个宿舍还在，居民们为了保护这些个历史文物呢，自发的为这几个楼门啊挂了故居的牌匾。当年纪委大院住着2000多名机关干部，这些干部中呢有中共建党初期就从事革命工作的资深老党员，有参加过25000里长征的老红军，有坚持8年抗战的新四军和老八路， 有抗击日寇的抗联老战士，还有从朝鲜战场下来的中高级指挥员。从建筑文化角度讲，纪委大院包括北建委宿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著名建筑群，与原国家纪委办公大楼互为配套，这是印证了上个世纪50年代的北京建筑风格。北建委宿舍是目前保存相对完整的中苏式建筑群落，建筑风格中西交融，建筑结构是科学合理。屋顶呢，采用中国民族传统风格，内用木梁结构，楼体采用西式设计，冬暖夏凉。从建筑文化讲啊，纪委大院独树一帜，确实是具有保留价值。而且纪委大院呢，那是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主持施工的。梁思成先生采用中西建筑风格交汇，建成了这个纪委大院，经历了50多年的各种考验，到现在基本没问题，很完好。特别是经历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呢，北京市同时期的建筑啊，大都在震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并且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加固。而纪委大院这个建筑群体呢，不需要维修和加固，被誉为上个世纪50年代建筑样板楼啊。那么在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是不是要保留这样的建筑群体，供后来的设计者研究借鉴学习呢？文化遗产是历史传承的纽带，纪委大院是北京市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机关居住群，是北京城的特殊的历史坐标，也是不可再生的宝贵人文资源。它记载着共和国的发展历程，传承着值得珍惜的大院文化。纪委大院所具有的文物价值、建筑文化价值、人文价值，需要得到认真论证。得了，咱们说过了纪委大院的月坛楼，咱们呀讲讲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来自著名的作家谭宝森先生所写的这个叫《十张外汇券》的背后这么个故事。当然这故事说是故事就不是历史的真实，但是呢它重现了当年的人文风貌，也有点意思。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外汇券了外汇券就是中国银行外汇兑换券，俗称叫外汇券。这是中国银行发行，曾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流通，在特定的场合使用，面额与人民币等值的一种货币。当然现在呢，已经是在收藏市场上的这么一种新贵了。那关于外汇券和外汇券有着密切相关的友谊商店，我们呢明天再给您介绍。咱们今儿啊，先讲讲这十张外汇券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月坛楼里啊，住着姓何的一家，丈夫叫何仲凯，媳妇儿叫徐宝珠。徐宝珠啊，对这个家庭很满意，样样称心。按说没有使他发愁的事了，不，最近两口子经常口角。为什么经常口角？因为这个家庭现代化的进程啊，受到了一点阻碍。什么家庭现代化？就是这个楼啊，楼上楼下家家户户都已然买了彩色电视机了，而徐宝珠家里用的还是那台老的星火的黑白的电视机，所以他就觉着比别人矮一截。到了这一天，他丈夫刚一脚跨进家门口，他劈头盖脸就问，那个彩电有希望没有？何仲凯闭口不语，不愿意。 你知道吗？有人多一张彩电票。那会儿买东西，你不是光有钱就行，你得有票。哎，你意思有人多一张彩电票。啊，这何仲凯就是随口答应。哎，听说有一商店的彩电，那是又美观又便宜。徐宝珠说到这儿，一瞧丈夫还不理自个儿，他就提高了声调，就是缺少外汇券，无巧不成书。正在这个时候，就听见邻居家的门上啊，有那个钥匙拨门的声。他们夫妻俩四只眼睛往入口处一看，不觉得一愣，来的呢是个素不相识的女郎。哎，面容也很清瘦，背着一个黄色的超小型的港式的背包，穿一双高跟红皮鞋，打扮还很时尚，哎，引人注目的这么一个，说现代话，美女。这女的呢打开了隔壁的房间，进屋以后啊，可并没关上门，就好像特意让人看看似的。宝珠悄悄把自个儿的门就掩上了。掩上之后，夫妻俩就开始聊。哎，聊就是有关来客的事儿，就这女的的事儿啊。哎，这怎么回事？这家人这女的嘛，你容易八卦吗？哎，这何仲凯就跟那听着，洗耳恭听，反正也不愿意。但是不久，这宝珠啊又谈到了彩电了。你说你连十张外汇券都弄不着，你还算什么男子汉啊？仲凯呢找了本书看，也没搭理他。宝珠说了一会儿，你说你这个啊，你这简直你不是老爷们儿，你这不要不这这他你怎么老不理我呀？人不搭理他你怎么办呀？自觉无趣。哎，刚刚闭上嘴想上旁边自个儿赌气生气去，就听见呀，有人轻轻的敲门。这宝珠呢开门一瞧，哟，感情啊就是刚才进了旁边街坊家，哎，那个女的笑盈盈的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摞外汇券。宝珠这脸刷就红了，哎呦，是不是我这牢骚声太大了，这打扰到街坊了。而且人家街坊你看把这个外汇券都拿来了，问，哎，初次见面哪能收一这，虽然说在街坊但又是陌生人没见过。我哎，你先用吧，我这有的是。那个女郎呢慷慨的把外汇券塞到了宝珠手里。宝珠推让了半天，我是说着玩的，您太热情了，哎，街里街坊的别介意，你用吧。说完，女郎把外汇券乳的宝珠手里，转身的噔噔噔噔噔小跑似的回自个儿屋去了。那意思怕他再跟他推来推去的。哎呦，宝珠真后悔，后悔什么？我应该请他到屋里坐坐，喝口茶呀。咱们再说宝珠回到丈夫身边，嘴里不说心里可乐开了。她把外汇券在丈夫面前一扬，哎，这回啊该您跑跑腿了啊，快奔友谊商店把彩电买回来，快去。丈夫正跟着看书呢，抬头一瞧，哎，这不像话，你跟人家还不认识呢，拿人家外汇券像话吗？这怕什么的，借了街坊的有来有往，不用你操心，明儿啊我有别的办法来报答他。可说到报答这个女郎，咱就得说说这位妙龄女郎。打她一搬进来啊，那房间陈设第一是现代化了，而且屋里还经常的响着音乐，似乎啊在举行什么家庭舞会。宝珠呢也发现这个女郎啊，她家里头啊，哎，这个来的男客特别多， 而且一到晚上就把门关得严严实实的，让别人不知道里边在干什么。宝珠一瞧，呵，这个女郎人年纪轻轻的，长得还挺漂亮啊，哎，人脉广，手面宽，有能耐呀，呵，这宝珠还很羡慕这位街坊女郎。赶到了一个周末的晚上，何仲凯正在看电视的时候，突然呢，那荧光屏上啊出现了断断续续的干扰的信号，那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何仲凯那是电子工业的工程师啊，人家是内行啊，他就从这个信号的干扰强度就判断出了这个信号啊，信号源离这不远。嗯，怎么会有干扰信号的信号源？虽然不能判定这个信号源是什么，但是能看出这个信号的大致的频率。哎，哦，何仲凯心想，我旁边这女郎不简单，为什么？最少来说她还能摆弄电器。正在这会儿，就听见隔壁呀，响起了轻微的敲门声，嘣嘣嘣，嘣嘣嘣。夫妻俩从门缝中看到那女郎啊，紧了紧睡衣，叩门声呢似乎越来越紧。女郎还没弄明白来者是谁呢，就严厉指责：“已经睡了，有事明天再说。”门外呢传了一个男人急迫的说话声：“小白，是我。”那女郎啊犹豫片刻，你明天再来吧。今天太晚了，晚上不方便。你开个门，小白，有急事。你明儿再来吧。哎，小白，甭管来人怎么恳求，女郎啊自顾自进房去了。宝珠一瞧，哎，你瞧人还挺正派的，嘘，睡觉睡觉，关灯。赶紧，你偷看别人的这算隐私了，这不好，赶紧睡觉。一天，这宝珠啊正跟屋里啊给丈夫织毛衣呢，突然那个女郎又找上门来。宝珠赶紧放下手里的活，热情的招呼她进来坐坐。来来来，坐坐坐，来喝水啊！您甭客气。那个何先生在家吗？哎，不在不在。哎呀，来来来，喝水喝水啊！给您沏杯茶。什么先生？老何，老何。啊，我们在香港都是这么称呼的。这女郎啊，虽然在说着话，她这目光却凝聚在他们家那黑白电视上了。半天才问：“那个彩电买了吗？”提起彩电，宝珠满脸的不高兴。嗨，你还说呢，光有外汇券还不行，还得有出国护照。女郎一听，哎，护照我有啊，我可以提供啊。两个人一下好像关系就近了似的。这么一交谈，宝珠才知道这女郎啊跟她这名字还差不多，姓白，叫白珠。这白珠呢从香港来内地是来探亲的，特意要收集各种技术资料。那是因为近几年来啊，内地的一项项科研成果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他想在国内呢搞技术开发。白珠就问何先生搞什么工作的。他在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工作。哦，那他是研究什么的呀？啊，他是研究……这徐宝珠迟疑了一下，但是他这个还是给说出来了，他是研究激光武器的。哎呦，咱们祖国发展真快呀，伟大伟大呀，能不能请何先生收我做个徒弟，教导教导我。嗨，徐宝珠一听有事就互相研究，接了街坊的什么师傅徒弟的，何先生不会让我失望吧，我要跟他好好学。哎，他是个古怪人，也不爱说话，人呢倒是老实人， 你呢得顺着他的性子向他请教。白珠自言自语地跟着念叨，哎呀，我要能看到他的资料和图纸那是多好的呀。哎，徐宝珠一听，你还能看懂图纸？是啊，我也是搞技术工作的呀。这徐宝珠有点为难了，人家是自言自语啊，那意思我要能看他图纸都多好的，那意思不就是想看吗？但是徐宝珠呢，平时很少关心爱人拿回什么图纸来，但是要是不答应他，那不太显得太没人情味了吗？那这白珠为什么要帮助何仲凯呀？徐宝珠能为白珠搞到何仲凯的图纸吗？咱们明天再说。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儿》。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德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啊是北京小曲儿，今天呢德亮为您献上一段插曲儿，叫思想问题儿，这就是写于1950年的，哎，是杜鹏，这是著名的话剧演员创作的这么一个插曲儿。哎，他也曾经受到过白凤鸣老先生的指点，他创作过百余篇的作品。这个小哲的这个思想问题儿这插曲儿啊，一度非常流行。这个思想上的问题啊，在当年呢是要狠抓思想根源嘛，这个解放初期，所以呢创作这个思想问题儿，这也是文艺是这个轻骑兵，曲艺是轻骑兵突出的这么一个表现。这个小插曲的当年确实非常流行过一段。这人怎么叫思想问题儿？什么是思想问题儿啊？他有什么表现？这插曲里都有，不用跟您说词儿，当您一听就能懂。这个人解放以后写的，非常风趣幽默，而且很准确，用小哲这么一个插曲儿啊。当然，过去的思想问题儿，搁现在看，有些个可能也不算是思想问题儿，但是没办法，那是当年那个历史的产物。哎，我们呢，这个已经行进到了现在2014年了，我们在回顾当年那个历史，我们觉得最起码当年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还是很让我们现代人啊很感动的。啊，有一个人有问题了，大家伙都帮助他，大家伙一块儿帮他提高认识，这是多么好的一种社会氛围呀！得了，我呀给您唱唱这个思想问题儿，三弦伴奏，李建书老师，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徐徐带来话北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说有这么一个人儿，真叫邪门儿。背旮旯低头不语儿，牙咬嘴唇，两眼发直，他竟出神儿。原来是小组会上批评一对儿，皆因他学习不带劲儿，工作不积极儿，爱发牢骚常闹气儿，同志之中也不合群儿。小组会上他冲盹儿，叫他发言他没词儿，烟卷不离嘴儿，一根接着一根，喜怒哀乐没有准儿，八成是思想之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